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却一个

想随你甘甜与共。 点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躺在沙滩上的我，

春节临近，北京多家快递已经开启了休假模式。从北京多家快递网点了解到，大多数的快递公司已经陆续的暂停收寄服务，寄快递需要年后见了。只有少数的快递在春节期间正常收件，但是时效也会受到影响。至于节后恢复的日期，一般会到农历的正月初七以后，有的甚至到农历的正月十五。今天九九九，周周带你听资讯。市发改委透露，北京市的积分落户政策的实施细则正在制定当中，人社部门也正在开发调试相关的信息系统。落户的细项指标共有13大类29个，这一项政策的执行将会本着公平公正的工作底线，所有的细则指标对于所有的申报人都是统一和公开的。北京市政府法制办公布了《北京市行政机关规籍和使用公共信用信息管理办法》草案送审稿，即日起到2月16号公开征求意见。送审稿提出，想要组织建设北京市的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，信用不良的公民拟限制小客车的摇号登记。让住房回归居住的属性，这一点将会从前端的工地环节体现出来。从市规划国土委获悉，2016年本市超额完成了保障房工地任务，而今年的土地供应计划当中依然会坚持惠民的原则，合理安排保障性的安居工程用地。此外，还将会加大自住型的商品房供应力度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熟悉的

岁的女人单纯， 经典九六九， 生活最最有料。 走在室外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很多年轻人特别热衷于露脚踝，可能是因为时尚的元素，也可能是因为裤子真的太短了。那露脚踝到底好不好呢？今天的生活最有料为你揭秘。刷新微信后台，看到了张阿姨给我们发来了一条留言，她说自己的女儿为了赶时髦，大冷天的时候蹬着九分裤露着脚脖子就出门了，这可倒好，高烧39度。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女孩子怎么那么喜欢露脚踝啊。其实露脚踝再潮也要适可而止，因为冬天这么穿，您是冻人呢还是冻自己呢？脚踝是一个还算蛮敏感的地方，看着骨感很纤细，但是脚踝是左右脚血液流通的重要关口，这儿的血管不仅是密密麻麻，而且脂肪层还特别的薄，如果不好好保暖的话，很容易导致血液不流通，新陈代谢减慢，影响全身的体温调节，上面穿的再多也甭想暖和了。其实露脚踝是韩剧当中非常流行的一个穿法，但是这么冷的天，脚脖子露个没完没了，免疫力肯定会一天不如一天，像感冒肠炎这种疾病，指不定什么时候可能就会找上门了。所以姑娘们要是赶上碰到特殊时期，还有可能会让痛经变得更厉害。最要命的是露脚踝很有可能会导致风湿性的关节炎，而且越到老年会越疼。所以你如果现在还把细皮嫩肉的脚踝露在外面的话，可一定要小心喽，因为爱惜自己，生活才能更美好。九六九，生活最有料，我是周周，希望正在收听九六九的你，不仅能够身体温暖，心里同样也可以感到温暖。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九六九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写着属于我们